在南朝鲜，有各阶层人民要求解散亲美保守政党自由韩国党的斗争日趋积极。市民团体和工人运动团体成员等各阶层人民组建希望自由韩国党解体市民这一团体，在自由韩国党办公楼前连日举行谴责集会和记者会。他们7月3号在首尔的自由韩国党办公楼前举行了记者会，会上发言者说，1700万名烛光市民审判了朴槿惠政府和自由韩国党，但自由韩国党尚未进行任何反省，却洋洋自得。各阶层的斗争以五行诗创作和发表、打倒自由韩国党议员游戏等不同形式和方法积极进行。各家报道谴责自由韩国党集会消息的网站登载相关图片和斗争将日趋激烈等多篇文章来鼓舞各界的斗争。斗争的烈火还扩大到保守据点大邱和庆尚道地区。